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是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呢是苏芮在1993年在飞碟唱片时期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苏芮的又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哈。在苏芮的歌声中，应该能够听到平淡、从容和隽永，还有深情。苏芮唱这首歌，让人感觉就没有得失计较，只有真情流露在里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曹猛演唱的《飞越千个梦》。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在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这个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哈。《后会无期》呢是改编自美国的女乡村音乐歌手的名作《世界末日》，因为韩寒他对这首歌呢就比较熟悉嘛。那开拍《后会无期》电影的时候，他发现啊这个歌的旋律很贴合影片的主题，所以呢就决定将这首歌改编成中文版本，那请来了邓紫棋来演唱这首歌。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尘埃点播的一首张学友的《情网》，他说点首《情网》送给我的初恋。好的啊，相信你的初恋一定能够听到这首歌，感受到你的心意的。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吧。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是不足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

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 Mr. Chin 点的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说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初恋。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好多都来送给初恋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感情经历不够丰富哈，不太明白。好，我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给路上的你带来好音乐好心情。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段新闻。在今天八时许的时候，受团雾天气影响，除新高速影上段发生多点多车追尾，部分车辆起火，截至11点，火势已得到控制，人员伤亡等情况正在统计。事故路段双向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阜阳到合肥方向车辆从颍上分流下道，淮南到阜阳方向车辆从毛吉分流下道。还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哈，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音乐是来自马天宇演唱的《该死的温柔》。 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我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只对我说， 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断了，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温柔，

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偷偷花点时间想想触摸一下模样，今夜化了美美的妆， 我相信也是个美美的妆，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 做太太可以想象，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 那就拜托别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人间素面朝前有多纯洁，就有多纯洁。 如花白首的夜线，不用沐浴粉底液， 暴雨天 眺望间，多少变化了脸。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 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徐点播的一首许嵩和徐曼婷对唱的《素颜》，他说他也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初恋女友，我想你们的心意你们的初恋女友都会收到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可以送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顺其自然》。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有些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在午夜的时分，被一个梦给拆穿，没忘记那个人。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 能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残忍，思念让旧情又余温，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的《顺其自然》，听黄小琥的歌就好像有一种魔力，能够给人减负一样。这首歌呢，好像就是在说两个人的感情当中呢，或者说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渴望去找到一份感情。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对于感情的话，不要太强求。如果说想要细水长流的话，最好还是要顺其自然。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说点一首郑源的包容送给他的老婆，愿他天天开心快乐，越来越漂亮，并说一声老婆你辛苦了，永远爱你啊。看来是一个很疼爱老婆的老公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郑源的包容。 因为爱情可以让人暖和，我可能不知道，爱情原来也会老，迷迷糊糊跟你在冬天拥抱。是你告诉我，爱你不需要承诺，因为你怕季节过了，爱丢了。你可能不知道，火已陷入你的牢，冬天过了，而你不再需要我。想你爱你留不住你，心爱的你，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去接受你，就算你错再错，我总会包容你，只要你能听到我的呼喊，也许能知道我有多爱你。接受你，就说